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现在啊，我们就来讲我永远爱你花絮故事的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聪聪兵法。每一次的阅读活动呢，都会有一个或两个与故事主题相关的游戏。因为这一次故事当中啊，小熊宝宝为了确定妈妈是否永远爱他，向妈妈提出了四个问题。小熊宝宝问妈妈，如果我拿着枕头打架，打得羽毛满天飞，你还会永远爱我吗？熊妈妈回答，我永远爱你，但是你要把地上的羽毛收拾完。小熊宝宝又问妈妈，如果我把颜料撒在了小弟弟身上，让弟弟变成了花斑熊，你还会永远爱我吗？熊妈妈回答，我永远爱你，但是你必须给小弟弟洗个澡，让他变回原样。小熊又问妈妈说，如果小弟弟把冰箱里的东西都拽到了地上，这是因为我忘记了关冰箱，你还会永远爱我吗？熊妈妈回答说，我永远爱你，但是啊，这段时间就要取消下午茶了。小熊又问妈妈说，如果我把姥姥做的燕麦粥扣在了自己的头上，你还会永远爱我吗？熊妈妈回答说，我永远爱你，但是你必须再盛一碗，并且好好的喝掉它。所以啊，我们的故事姐姐呢，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名字就叫做我永远爱你，请你做一件事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请宝宝们轮流来对大家提一个要求，必须用上这个句式，那就是我永远爱你，请你干什么什么。而后呢，大家在听到这句话以后，就必须按照宝宝的要求把这个动作做出来。比如宝宝说，我永远爱你，请你刷刷牙，那么大家就必须一起来做刷牙的动作。轮到小聪聪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家伙，今年啊才3岁，但是已经认得很多很多字了。每一次来听故事呢，他都能自己把书上的文字念出来。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这些绘本上可是没有拼音的。今天呀，小家伙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呢是特别的感兴趣，一到这个阅读课堂上啊，就招呼大家一起来玩。但是因为场地有限，大家是不可能在屋里玩这个游戏的。而且呢，活动的时间也很有限，活动内容呢又安排的比较满，所以啊是根本没有时间来玩这个游戏的。所以呀，我们的故事姐姐和摇摇龙呢就一直在跟这个小家伙周旋。小家伙倒是挺听话的，看到故事姐姐准备讲故事了，也就不再闹着一定要玩老鹰抓小鸡了。在整个前半部分的活动当中呢，小家伙还是像往常一样活跃。所以啊，我们的依依姐姐和摇摇龙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成功的说服了小家伙放弃了玩老鹰抓小鸡的念头。现在呢，就该做游戏了。小朋友们争先恐后的举手要求参与，有的说我永远爱你，请你洗洗手，有的说我永远爱你，请你握握手，有的说我永远爱你，请你坐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小聪聪站了起来，挺直了腰杆，声音洪亮地说，我永远爱你，请大家来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大家一愣，没想到小家伙在这儿等着呢。大家都转头去看依依姐姐和摇摇龙。摇摇龙灵机一动，对大家说，虽然呐，我们现在不能做这个游戏，但是呢，我有一个好主意，我永远爱你，请大家一起来学小鸡捉米。话音刚落，应者云集，爸爸妈妈和宝宝们都兴致勃勃地模仿起了小鸡捉米的动作和声音，小教室里顿时一片咯咯咯哆哆哆的盛景。聪聪呢也开心地加入了捉米的队伍当中，而且还捉得十分投入，早就把老鹰抓小鸡那档的事儿啊抛到脑后去了。 兵家之事呢，总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我们的聪聪小小年纪就深谙兵家，静观其变，后发制人之道，前途不可限量。怎奈摇摇龙技高一筹，四两拨千斤，终究化险为夷。看来姜还是大的辣呀。